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159集，摄魂术。 公孙眯眼看展昭和白玉堂，展昭和白玉堂抬着头看天上的月亮。陈修和月牙儿来带一群小朋友去休息，天山派众弟子今天折腾了一天也被安排休息了，剩下的人都在喵喵楼前的小院子里聊案情。天尊和英侯觉得没自己什么事儿，就想早点去睡了，不过他俩还没走就被公孙拦住了。 老爷子，有事情问你们。 天尊和阴侯眨眨眼，公孙就进去将两个洗干净了的金盆拿了出来。一眼看到两个歪掉的金盆，天尊就摆手： 哎呀，这玩意儿晦气，不要放在桌子上。 阴侯也皱眉，展昭好奇问自家外公： 外公，你们知道这金盆是干嘛用的吗？ 白玉堂也看天尊： 以前江湖门派的规矩，不流行好多年了。 竟然是江湖规矩，从来没听过呀。 金盆洗手表示从此之后退出武林，不混江湖了。这一条是唯一沿用至今的。可实际上，以前武林比较混乱的时候，门派规矩繁多，金盆有很多种，还有一套非常完备的习俗，金盆洗手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这种歪金盆是用来对应一种仪式的。 众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阴侯和天尊，天尊挑挑眉： 金盆消手。 哼，爷竟然蒙对了。 什么情况下要用金盆来消手啊？ 背叛师门导致门派毁灭或者重大伤亡的，或者欺师灭祖之类的，总之是干了不可饶恕的有损门派利益的事情，就用这个方法来行私刑。 头颅掉进金盆里，然后啊，将尸体和装着头颅的金盆一起下葬。据说呢，这样死者生生世世都不会再入武林。以前的江湖啊，除了功夫之外，巫蛊咒毒之术都很盛行。百年前的武林呢，直到60年前的那段时间，简直妖魔横行。再加上天下频发战乱，也不是很太平，根本没有什么官府来管束，因此大一点的门派都有自己的门规，有些甚至以巫师说的话为准，乱着呢。 后来天下一统，朝廷花大力气治理了武林，而那些疯子也就再也没有容身之所了，很多陋习除了金盆洗手之外全部都废除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60年前的武林规矩了。 那这些尸体呢？死了多久了？ 的确有些年头了，应该是60-70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了。 那倒是说得通啊。可是那地方不会很多年前就有这些尸体了吧？我刚才问过附近的居民了，他们都说山上根本没有什么下府陈府，更没有孤坟。 的确，有的话一定早被人发现了。 小侯也边说边瞄了一眼不远处那个还没填满的坑。 不是真有什么人闲着挖地道，这把一些孤坟废宅运过来吧？这目的是什么呀？ 阴侯伸手拿过那个金盆仔细看了看，摇摇头： 看不出出处。 以前用过这种酷刑的门派现在还存在的还有吗？ 应该没有了吧。 天尊看向阴侯，阴侯仔细想了想： 除了几个特别大的武林正派之外，其他的门派都已经分崩离析了。当年的门派肯定不存在了，可是那些门派里的人在不在就两说了，毕竟也只有60几年，现在70-80岁的都可能经历过那段时期啊。 70-80岁还在江湖混的都是高手。 那个老太太布置的吗？ 说到老太太，这能将仙阳山8位道长和峨眉山的道姑们控制成这样，这人应该有相当高的摄魂之术吧。 这次都是和尚老道，还都是高手， 这里头除了摄魂术，没准还有其他的把戏。 把戏？ 众人都摸下巴。白玉堂突然开口：“ 外公。”“ 嗯。” 银猴笑眯眯看白玉堂，他最喜欢白玉堂随着展昭叫他外公了。 你能不能对我用一些摄魂术？ 啊？ 我也想试试。 你们这群小孩子，试这个干嘛？一点都不好玩的。 真的可以让一群人进入幻境，分不清真实与虚幻？ 殷侯摸了摸下巴，看众人：“ 你们真的想试？” 众人都点头，殷侯又看了看他们，最后点头：“ 好，你们先出门去，把院门关上，敲门，我开了你们再进来。” 众人都点头，一群人涌到了院门外，天尊摇着头跑了：“ 我才不玩这个，我去找小四子吃宵夜。” 众人在门口等了大概有半盏茶左右的时间，院子里没动静，展昭凑上去在院门口听了听，随后伸手敲敲门。随着展昭的敲门声，就听到门后传来了脚步声，展昭歪过头眨了眨眼，怎么觉得这脚步声这么熟悉？接着就听到嘎吱一声门打开，一个一身红衣的美艳女子站在门口。 昭儿，你回来了。 展昭一愣，展昭身旁白玉堂也一愣，身后众人擦眼睛，眼前的是谁？竟然是红九娘。庞玉伸手摸了一把九娘的胳膊。 真的假的呀？ 找死啊你，毛手毛脚，老娘都能当你奶奶了，你个小混蛋。 小侯爷摸完就被揍了，九娘差着要骂他。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此时众人都有一个疑问，九娘是什么时候来的呢？ 傻站在门口干嘛？进来。 九娘引着众人往里走，庞玉揉着脑袋上的包看包言：“ 真的，肯定是真的，这爷脑袋都肿了。” 小包言伸手摸他脑门，真的鼓起个包，只是一踏进院门，众人都愣住了。他们现在身处的哪里是喵喵楼前的小院，而是在魔宫里。众人此时所在的位置是魔宫半山腰九娘的宅子，院子里吴一霍也在，正跟一个小老头下棋。展昭一脸震惊地看着那老头：“ 小青公。”“ 哟，小昭儿回来了。就叫你金爷，不叫我。” 展昭张大了嘴，不敢相信，同时说不出话。白玉堂也皱眉：“小金公，那老头应该是魔宫一位已经过世多年的长者，怎么会出现？”“ 看，这有脚有影子，是真人呢。” 庞玉指着地面。吴一霍和小金公露出了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笑着继续下棋。白玉堂轻轻地拍了拍展昭，示意他抬头看。展昭抬起头愣住了，只见上方是魔山，山顶上巍峨的魔宫宫殿里灯火璀璨，仿佛能听到老头老太们喝酒谈天的声音。展昭后退两步跨出门，猛地停下脚步，傻站在原地。出门之后也不再是开封府的院子了，而是魔山。从山腰到山脚布满了各种大宅，山下群山环绕，外边有密林官道小村庄，远处是灯火辉煌的常州府。展昭后退一步，身后白玉堂等人都出来了，觉得自己在做梦。 要怎么醒过来啊？ 林焰火看展昭，展昭伸手捂住自己的一只眼睛，白玉堂想到了之前展昭教给他的方法，于是也试了起来。可是眼前的景象并没有因为闭上了一只眼睛而变得模糊或者产生水纹，还是一样的真实。展昭伸手一把抓住林业火的胳膊，用力捏。 啊！ 火凤疼得蹦了起来，揉着胳膊看展昭：“ 醒了没？” 林业火无语，往四外看了看。 啊，没啊，还是在魔宫呢。啊，话说你怎么这样啊，捏我不捏你家耗子。 嘿嘿，不成心疼。 众人望天， 林业火甩着胳膊，心说你也知道下手狠。白玉堂微笑，这猫就算喝了迷魂汤，该清醒的时候还是清醒。 可就算疼也没醒吗？ 邹良问林业火，顺便伸手给他揉揉，火凤直挠头。 邪了门了，我去！ 爹爹，你们在干什么？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传来，众人一愣，随后眼前的景象渐渐消散，就好像雾气散了一样，魔公和九娘他们都淡淡的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而更让众人震惊的是，他们现在还傻站在原地，不在喵喵楼前的院子里，而是在院外，并且院门还是关着的。他们连位置都没移动过。林业火看了看自己的手，手不疼了，庞玉也摸自己的脑门，包也没了。唯一变化的就是小四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穿着件小睡袍，手里拿着个小杯子，一手拽着公孙的衣摆。 最近啊，很多人跟我抱怨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关于游戏嘛，我不一定有发言权，但办法还是有的。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罗技的键盘鼠标，雷神的游戏手柄，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边听边领，边领边买，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可能预售更优惠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